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HTTP 2如何提升网络速度。上篇文章中我们聊到了 HTTP 1.1 的发展史。虽然 HTTP 1.1 已经做了大量的优化，但是依然存在着很多性能瓶颈，依然不能满足我们日益变化的新需求，所以就有了今天要聊的 HTTP 2。本文我们依然从需求的层面来谈，先分析 HTTP 1.1 存在着哪些问题，然后再来分析 HTTP 2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我们知道 HTTP 1.1 为网络效率做了大量的优化，最核心的有如下三种方式。第一，增加了持久链接。第二，浏览器为每个域名最多维护了6个 TCP 的持久链接。第三，使用 CDN 实现域名分片机制。通过这些方式就大大的提高了页面的下载速度，你可以通过文中图来直观的感受一下。在盖头中引入了 CDN, 并同时为每个域名维护了6个链接，这样就大大的减轻了整个资源的下载时间。在这里我们可以简单的计算一下，如果使用单个 TCP 的持久链接，下载100个资源所花费的时间为100乘 N 个 ITT, 若通过上面的技术，就可以把整个时间缩短为100乘 N 个 ITT 除以6乘 CDN 的个数。从这个计算结果来看，我们的页面加载速度变快了不少。虽然 HTTP 1.1 采用了很多优化资源加载速度的策略，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 HTTP 1.1 对带宽的利润率却并不理想。这也是 HTTP 1.1 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带宽是指每秒最大能发送或者接收的字节数，我们把每秒能发送最大的字节数称为上行带宽，每秒能够接收的最大字节数称为下行带宽。之所以说 HTTP 1.1 对带宽的利润率不理想，是因为 HTTP 1.1 很难将带宽运满，比如我们常说的100兆带宽，实际的下载速度能达到 12.5 兆每秒。而采用 HTTP 1.1 时，也许在加载页面的时候，最大的下载速度只能达到 2.5 兆每秒，很难将 12.5 兆全部运满。之所以会出现这个问题，主要由于以下三个原因导致的。第一个原因是 TCP 的慢启动。一旦一个 TCP 链接建立好之后，就进入了发送数据的状态。刚开始 TCP 协议会采用一个非常慢的速度去发送数据，然后慢慢的加快发送数据的速度，直到发送数据的速度达到了一个理想状态，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为慢启动。你可以把每个 TCP 发送数据的过程看成是一辆车的启动过程，会有从零到一个稳定的速度的提速过程。TCP 的慢启动就类似于该过程。慢启动是 TCP 为了减少网络拥塞的一种策略，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之所以说慢启动会带来性能问题，是因为页面中常用的一些关键资源文件本来就不大，如 HTML 文件、CSS 文件和 JavaScript 文件。通常这些文件在 TCP 链接建立好之后就要发起请求了，但这个过程是慢启动，所以消耗的时间比正常的时间要多很多，这样就推迟了宝贵的首次渲染页面的时长了。第二个原因，同时开启了多条 TCP 链接，那么这些链接会竞争固定的带宽。你可以想象一下，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系统同时建立了多条 TCP 链接，当带宽充足的时候，每条链接发送或者接收的速度会慢慢的向上增加，而一旦带宽不足的时候，这些 TCP 链接又会减慢发送或者接收的速度。比如一个页面有200个文件，使用了3个 CDN。那么加载该网页的时候就需要建立6×3，也就是18个 TCP 链接来下载资源。在下载的过程中当发现带宽不足的时候，各个 TCP 链接就需要动态的减慢接收数据的速度。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有的 TCP 链接下载的是一些关键资源，比如 CSS 文件、JavaScript 文件等，而有的 TCP 链接下载的是图片、视频等普通的资源文件。但是多条 TCP 链接之间又不能协商哪些关键资源优先下载。这样就有可能影响到那些关键资源的下载速度了。第三个原因是 HTTP 1.1 的对图阻塞的问题。通过上篇文章我们知道了，在 HTTP 1.1 中使用持久链接时，虽然共用一个 TCP 管道，但是在一个管道中同一时刻只能处理一个请求，在当前的请求还没有结束之前，其他的请求只能处于阻塞状态。这意味着我们不能随意的在一个管道中发送请求和接收内容，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阻塞请求的因素有很多，并且都是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假如有的请求被阻塞了5秒，那么后续排队的请求都要延迟等待5秒，这个等待的过程中带宽 CPU 都白白的被浪费了。 在浏览器处理页面的过程中是非常希望能够提前接收到数据的，这样就可以对这些数据做预处理操作。比如提前接收到了图片，那么就可以提前进行编解码的操作，等需要使用该图片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给出处理后的数据了。这样就能让用户感受到整体速度的提升。但是啊，对头阻塞使得这些数据不能并行的请求，所以对头阻塞是不利于浏览器优化的。上面我们分析了 HTTP 1.1 所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慢启动和 TCP 连接之间相互竞争带宽是由于 TCP 本身的机制所导致的，而对头阻塞是由于 HTTP 1.1 的机制所导致的。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但是我们依然没有换掉 TCP 的能力，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去规避 TCP 慢启动和 TCP 连接之间的竞争问题。基于此啊， HTTP 2的思路是一个域名只使用一个 TCP 长连接来传输数据，这样整个页面资源的下载过程只需要一次慢启动，同时避免了多个 TCP 连接竞争带宽所带来的问题。另外就是对头阻塞的问题，等待请求完成后才能去请求下一个资源，这种方式无疑是最慢的，所以 HTTP 2需要实现资源的并行请求，也就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将请求发送给服务器，而并不需要等到其他的请求完成，然后服务器也可以随时返回处理好的资源给浏览器。所以 HTTP 2解决的方案可以总结为一个域名只使用一个 TCP 长连接和效取对头阻塞的问题，可以参考文中图。这张图表示的就是 HTTP 2最核心、最重要且最颠覆性的多路复用机制。从图中你会发现每个请求都有一个对应的 ID， 如 stream1 表示 index.html 的请求， stream2 表示 for.css 的请求。这样在浏览器中就可以随时的将请求发送给服务器了。服务器端接收到这些请求后，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优先返回哪些内容。比如服务器可能早就缓存好了 index.html 和 bar.js 的响应头信息，那么当接收到请求的时候，就可以立即把 index.html 和 bar.js 的响应头返回给浏览器，然后再将 index.html 和 bar.js 的响应体数据返回给浏览器。之所以可以随意发送，是因为每份数据都有对应的 ID。浏览器接收到之后啊，会筛选出相同的 ID 的内容，将其拼接为完整的 HTTP 响应数据。HTTP 2使用了多路复用的技术，可以将请求分成一帧一帧的数据去传输，这样带来了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当接收到一个优先级高的请求时，比如接收到 JavaScript 或者 CSS 的关键资源的请求时，服务器就可以暂停之前的请求，来优先处理关键资源的请求。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了解决 HTTP 1存在的问题， HTTP 2采用了多路复用机制。那么 HTTP 2是怎么实现多路复用的呢？你可以参考文中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来， HTTP 2添加了一个二进制分针。那么我们就结合图来分析一下 HTTP 2的请求和接收过程。首先浏览器准备好请求数据，包括了请求行、请求头等信息。如果是 POST 方法，那么还要有请求体。这些数据经过二进制分针层处理之后啊，会被转换为一个个带有请求 ID 编号的帧，通过协议栈将这些帧发送给服务器。服务器接收到所有的帧之后，会将所有相同的 ID 的帧合并为一条完整的请求信息，然后服务器处理该条请求，并将处理的响应行、响应头、响应体分别发送至二进制分针层。同样，二进制分针层会将这些请求数据转换为一个个带有请求 ID 编号的帧，经过协议栈发送给浏览器。浏览器接收到响应帧之后啊，会根据 ID 编号将帧的数据提交给对应的请求。从上面的流程可以看出来，通过引入二进制分针层就实现了 HTTP 的多路复用技术。上篇文章我们介绍过， HTTP 是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的通讯语言。在这里虽然 HTTP 2引入了二进制分针层，不过 HTTP 2的语义和 HTTP 1依然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的通讯语言没有变。比如开发者依然可以使用 accept 请求头来告诉服务器希望接收到什么类型的文件，依然可以使用 cookie 来保持登录状态，依然可以使用 cache 来缓存本地文件，这些都没有变。发送改变的只是传输方式，这一点对于开发者来说尤为重要。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为 HTTP 2去重建生态，并且 HTTP 2推广起来也会相对更轻松了。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了多路复用是 HTTP 2的最核心的功能，它实现了资源的并行传输。多路复用技术是建立在二进制分针层基础之上的。 其实基于二进制分层 HTTP2 还附带实现了很多其他的功能，下面我们就来简要的了解一下。第一个可以设置请求的优先级。我们知道浏览器中有些数据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发送请求的时候，重要的请求可能会晚于那些不怎么重要的请求。如果服务器按照顺序来回复数据，那么这个重要的数据就有可能推迟很久才能送达到浏览器，这对于用户体验来说是非常不友好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HTTP2 提供的请求优先级可以在发送请求的时候标上该请求的优先级，这样服务器接收到请求之后啊，会优先处理优先级高的请求。除了设置请求优先级之外啊， HTTP2 还可以直接将数据提前推送到浏览器。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当用户请求一个 HTML 页面之后，服务器知道该 HTML 页面引用了几个重要的 JavaScript 文件和 CSS 文件，那么在接收到 HTML 请求之后啊，附带将要使用的 CSS 文件和 JavaScript 文件一并发送给浏览器，这样当浏览器解析完 HTML 文件之后，就能直接拿到 CSS 文件和 JavaScript 文件，这对于首次打开页面的速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一个是头部压缩啊，无论是 HTTP 1.1 还是 HTTP 2，它们都有请求头和响应头，这是浏览器和服务器的通讯语言。HTTP 2对请求头和响应头进行了压缩。你可能觉得一个 HTTP 的头文件没有多大，压不压缩可能关系不大，但你这样想一下，在浏览器发送请求的时候，基本上都要发送 HTTP 请求头，很少有请求体的发送。通常情况下呀，页面也有100个左右的资源，如果将这100个请求头压缩为原来的 20%， 那么传输的效率肯定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好了，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本文的主要内容。我们首先分析了影响 HTTP 1.1 效率的三个主要的因素， TCP 的慢启动、多条 TCP 链接竞争带宽和对头阻塞。接下来我们分析了 HTTP 2是如何采用多路复用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多路复用是通过在协议栈中添加二进制分层层来实现的。有了二进制分层层，还能够实现请求的优先级、服务器推送、头部压缩等特性，从而大大的提升了文件的传输效率。 HTTP2 协议规范于2015年5月正式发布的，在那之后啊，该协议已经在互联网和万维网上得到了广泛的实现和部署。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内外一些排名靠前的站点基本上都实现了 HTTP2 的部署。使用 HTTP2 能够带来 20% 到 60% 的效率的提升，至于 20% 还是 60% 要看优化的程度。总之啊，我们也应该与时俱进，放弃 HTTP 1.1 和其性能优化的方法，去拥抱 HTTP 2。虽然 HTTP 2解决了 HTTP 1.1 的对头阻塞的问题，但是 HTTP 2依然是基于 TCP 协议的，而 TCP 协议依然存在着数据包级别的对头阻塞的问题。那么你觉得 TCP 的对头阻塞是如何影响的 HTTP 2性能的呢？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